得很透明，前面的你我可否继续，彼此在肩头两边，一个人继续，一个人暂停，纯度很高的酒精已麻痹不了神经，一首歌听好几遍却不能分心，你已渐渐散去，我眼泪不停，瓶装的爱情没有空间，谁都压得透不过气，空瓶氧气没有意义，还给谁呼吸，雨已停息，梦已醒，余温散尽，空瓶氧气这首歌我唱给谁听，夜半沉寂，月将西去，霜满草间，起数量是你也不出现，脚步放前回放推荐，像风筝断了线，爱情甜品我爱寂静，如此不堪一击，我又何必再一次次去想念你，请安静得很透明，前面的你我可否继续，彼此在肩头两边，一个人继续，一个人暂停，纯度很高的酒精已麻痹不了神经，一首歌听好几遍且不能分心，你人影渐渐散去，我眼泪不停，没有空间，没有空间，谁都压得透不过气，空瓶氧气没有意义，还给谁呼吸，雨已停息，梦已醒，余温散尽，空瓶氧气这首歌我唱给谁听，越将西去，霜满草间，空瓶氧气没有意义，也还给谁出席，雨已停息，梦已醒，像风筝雨乱散尽，空瓶氧气这首歌我唱给谁听，夜半沉寂，越将西去，霜满草间。